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十六集，气氛不对。赵普伸手拿袖子抹桌子，然后甩袖子，动作那个自然呢，邋遢的展昭直摇头。 这什么王爷啊， 你爹看着也不过二十几岁，这么早就成亲了，还有你这么大个儿子。可以啊，这书生看着挺正经的，这人不可貌相啊。 爹爹没有成亲啊。 哦，看不出来啊，没成亲就这么大个子儿， 了不起。 爹爹是很了不起的。 小四子见赵普夸公孙，就很喜欢赵普，从展昭身后挪了出来。赵普啧啧两声，对小四子坏笑。 哦，你也知道你爹了不起啊？你爹什么岁数了？ 24岁。 你4岁半，那岂不是19岁就……不过19岁也不算太早，挺正常。 谁说19岁的？14岁。 不是吧，14岁。 是啊，小四子也要14岁就 有志气。 赵普没等小四子说完，一边拍手一边对小四子挑大拇指。 你不笑我？以前我说的时候大家都笑话我呢。 不笑你，男子汉大丈夫，有志气是好事，做人一定要有远大的目标。 求求你好好。 小四子扒着赵普的膝盖，看样子已经很喜欢他了。 熊熊不错啊，不过不是狗熊，是英雄。 嗯，英雄 厉害吧？改过来了。 这两人谈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啊？ 赵普吃了桂花糕，又吃了几颗花生米，就跑去窗户边，打开窗户往外看。展昭好奇地看着小四子。 哎，小四子，你想要14岁干嘛呀？ 当神医呀，爹爹14岁就当神医的哦。 果然鸡同鸭讲。 赵普见下边人来人往的，没有太多动静，就想开溜了，结果让展昭一把拽住了。 等一下，就这么走啊？ 赵普还没说话，窗口落下个人来，一颗红脑袋在阳光下那叫一个刺眼。赵普一把把他揪住拖进来。 叫你低调点，这么大个脑袋跟个蛋黄似的，还有脸在太阳底下晃啊。 被拽进来的是欧阳少征。欧阳有些不满的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答应我这辈子最稀奇的就是这脑袋，你也别躲了。包大人说了，你要不就回衙门，要不他现在就回开封。 回开封干嘛？ 他说跟太皇太妃告状去。 这老包一点人情都不讲。 赵普立刻像是吃瘪了一样皱着眉头。欧阳之前陪赵普疯惯了，不过关键时刻还是挺清醒的。 有人要你的命，当然要小心为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一路够小心的了，也没发现人跟踪，这帮杀手哪儿来的？ 临时起意的吧。 赵普见走不了了，回到桌边坐下，拿了个茶杯继续喝茶。 这刀斧山有要杀你的人？ 除非这里有什么外族，不然应该不会有。我很久没回中原了，没什么仇人。 外族？ 展昭心中微微一动，想起了姚子陵，不过又觉得应该不会那么邪门。展昭在没有确定证据的时候自然不会乱说，但刚才白玉堂的神情还是让他有一点点介意。 走了，回去再说。 赵普似乎对包拯没辙，就对欧阳勾勾手指准备回去了。展昭见时辰不早了，也要回去问庞太师谈金的事情，就一起起身。 哎，说起来，你干嘛要突然跑回这刀斧镇呢？ 赵普微微愣了愣，看着展昭，似乎若有所思。欧阳凑上来，低声在赵普耳边提醒： 现在你被看那么紧，办事不方便，不如找人帮帮忙啊。展昭很能干的样子。 能不能干，要看情况。 赵普抱着胳膊想了想，他刚要开口，突然门一开，众人都一抬头，跟门口提着两个大袋子走进来的公孙打了个照面。 爹爹！ 小四子叫了一声，赵丽跑过去抱腿，公孙瞪着赵普，有些警惕。 你来干嘛？ 路过。 王爷，你胡说八道也有点诚意行不行啊？ 公孙顺手将两大包药材往一旁一扔，不偏不倚，正砸在赵普脚面上，赵普赶紧退开一步。 我幸好我反应快，这书生这么莽撞的。 气氛好微妙啊，公孙策平日也算温文尔雅，虽然看得出脾气不太好，但书生气很重，很斯文，怎么看见赵普跟这刺猬似的？莫非真有救援？ 展兄吃过了没？ 还没呢。 展家一起去吃饭吗？ 行啊，我先回趟开封，一会儿问点事儿，咱们去找白玉堂一起吃怎么样？那里貌似很不错的。 展昭指了指远处那座气派的客栈，他的话出口还没等公孙和小四子点头答应，赵普就凑了过去。 刚才那个是白玉堂？ 是啊。 哎，白玉堂是不是天尊的徒弟啊？ 是啊。 相请不如偶遇，一会儿一起，我做东。 这么客气啊？ 不瞒你说，我有些事情要跟白玉堂打听，请客吃饭嘛，应该的。 你们先去，我回趟衙门很快就来。 赵普点头，和欧阳少征一起回头看公孙。小四子一听有那么多人一起去吃饭，自然开心，不过公孙瞧了赵普一眼，皱了皱眉。 我还是不去了。 赵普微微挑眉，他再一次上下左右打量了公孙好一会儿，确定自己是真不认识这书生啊。 爹爹要去衙门给刚才那个烧坏舌头的叔叔看病，你一会儿跟展昭去吃饭吧，吃完饭跟他一起回衙门来。 爹爹不去吃饭呀？ 晚会儿再吃，那人的病耽误不得。 那小四子也不吃了，给爹爹帮忙。 用你帮什么忙啊？吃饭去，不吃啊长不高。 公孙边说边收拾药箱，欧阳则好奇地看着公孙。 那人舌头烧坏了还能治好？ 公孙点点头，却是没回话，很冷淡。 爹爹什么病都能治好的。 公孙拿了药箱，拉着小四子的手出屋去衙门了。从赵普身边走过时，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像是根本当他不存在一样。展昭在一旁望着天，佯装没看到，见公孙出门，赶紧过去帮忙，抱着走路还不太方便的小四子跑去找庞太师了。赵普站在门前，双手叉着腰，眉头从几次皱成了川字，还是没想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公孙。 应该不是你的错。 该不会是你得罪过他？ 你没见他同时讨厌我们两个吗？ 那究竟是怎么样？我们一起得罪过他？ 我觉得他可能讨厌当兵的。 赵普微微一个愣神，似乎不解。 算了，管他呢，吃饭去。哎，这次运气好，碰着白玉堂，说不定还能查到些线索。 欧阳一脚踹在赵普腿上，赵普边拍裤腿上的鞋印边白他。 哎，你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老子是你大老板？ 哼，是啊，我好怕呀，你砍我脑袋呀。 两人不痛不痒吵两句，紫影和折影两个影卫已经在楼下等了，四人一起先到客栈找白玉堂去了。展昭急急忙忙回到衙门，逮着庞太师就问谭金的事情。庞太师 仔细地跟他讲了讲。展昭听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情，带着满肚子的疑惑，抱着小四子找白玉堂去了。而他和小四子刚到客栈门口，就觉得气氛似乎不对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